是不是？但是口干呢，却不是肾自己个儿的毛病。人呢，晚上睡觉口干，或者呢晨起的口的干，都是呢心肌缺血之症。而白天口干呢，甚至说说话，嘴都干得张不开了，得喝两口水，是肾精大亏之兆。说徐老师，你刚说完呢，说唾为肾之液，这怎么还和心脏挂上钩了？这个呢，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是不是啊？我在失眠的专题讲解当中给大家讲过，人为什么要睡觉啊？哎，生理学家说这是兴奋和意志的平衡，是吧？那我坐在那儿不动弹就得了呗，那不也是安静吗？为什么偏是睡觉才是平衡呢？哎，实际上呢，中医呢对这个认识呢就相对呢比较什么呢？哎，全面。睡觉就是心肾相交，就像一个人，你做事业，不管你做多大的事业，你一定要有个家，是不是啊？所以人说家是幸福的港湾呐。说人老了最后还要落叶归根的，这根是哪儿啊？这根就是家。所以呢，有多少华侨啊，啊，有多少这个海外的华侨，到了老迈之年啊，故土难离啊，落叶归根。如果人连这个根都没了，那人就成了什么呢？一叶浮萍，是不是啊？哎，那是很凄惨的。所以人也是这样的，白天不管你多忙多累，晚上一定要回到家，就说明啊，你的努力啊没白费。回来你累个半死，连家都没有，你说你为谁累？谁是心灵的家呀？所以当人的心没有家的时候，人就会失眠，叫六神无主，叫心神不宁，轻则抑郁症，重则呢就会精神涣散，精神恍惚，甚至得上精神病。所以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失眠不单是人身体结构层面的疾病，它是心理层面的。所以养生疗法当中对失眠调治的三步，叫先睡心，哎，指的是人的心神和心情；后睡脑，指的是脑神经的兴奋和抑制；而后睡全身，指的是全身组织细胞的阴阳的平衡，水火的相济。所以睡好了觉，人就有精神。精神何在？肾藏精。这精是搁哪儿生化出来的？是心火给肾精以活力。睡醒了觉，眼珠倍儿亮，人有神呐。神何在？心藏神。是肾水对心火的滋养，你才二目有神。说如若不然的话呢，你熬的两个眼睛充满血丝，你还说精神呢，那眼睛是暗淡无光的。所以睡眠的本质就是心肾相交。所以这个和口干不干有什么关系？当然，晚上是肾值班，是不是啊？哎，心火呢回到肾水当中，水火相济。所以到了晚上口干，就说明你的心火不足啊，心火不足啊，不能呢把肾水啊引上来，没有活力了，所以口干。白天口干呢，就是肾水不足，是不是啊？就像你那花啊浇水浇少了，太阳才太毒，那土都干裂了一样的道理，是吧？所以这个大家要区别对待啊。唾为肾之液，白天口干是肾虚，深夜口干老想喝水的是心肌缺血。你不服气不要紧，到医院化验检查去 是不是啊？哎，所以经得起推敲的啊。这是人之第三业啊，叫唾液。下面呢说泪液啊，泪液，泪为肝之液。说眼泪这东西好不好啊？实际上无好无坏。有多少老人呢，因为悲伤，老伴儿离去啊，或者家庭的什么情况啊，哭，把眼睛哭瞎了。那你说眼泪好不好啊？眼泪不好啊，把眼睛都哭瞎了。但是还有啊，女人比男人长寿，女人比男人患恶性肿瘤的机会低。科学家研究证实说，因为女人会哭，是不是啊？哭流眼泪可以疏肝解郁啊，哭了就不得癌，是不是啊？哭了就不得甲状腺疾病，你说是好是坏啊？哎，是好啊。还有水火疗法，其中之水法叫凉白开洗目。我的凉白开洗目是千年的古方，而且你要是认为是凉白开水把白内障洗掉了，把青光眼洗好了，把眼睛洗得明亮了，把异状脓肉给洗掉了，把玻璃体混浊洗干净了，你就太幼稚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不是我夸大，是你误解了我的方法。我就是把凉白开水说得再好，老百姓不用上当，不用花钱呢，对不对？但是确实好病了，不好的话他家的凉白开水也是能花多少钱，不花钱的东西嘛。所以人救人千万不能害人，这样呢你就不会有人骂你。但是到头来啊，那么多人好了病怎么好的，有人就开始怀疑了，嘿，都是让你忽悠好的呗。嘿呦，我说你太高抬我了，是不是啊？如果忽悠就能把眼睛忽悠好的话，那我宁可天天不睡觉忽悠大家了。我说得了，想把你那脑脊液想干了你也想不出来。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抛砖引玉，你就这么一句话，人家搞中医的立马就明白了。哦，明白了，你看那个什么专家名号的，是不是啊？那还琢磨呢，还在那嘬牙花子呢，他想不出来。所以啊，这个智慧这个东西，它不是看你有多少分，不是看你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它是靠一种感悟和悟性。钻是什么？钻就是凉白开水，玉呢就是泪液。我老早之前给大家讲过，在美国人工眼泪$8一滴的，而它的生物活性还不及我们人的眼泪的1/10啊，是不是啊？那狗让毒蛇咬伤了，你送医院，你看哪个大夫能治？哪个大夫也治不了。哎，狗不用医院的大夫，人家自己一顿舔，是不是啊？那有人还不懂呢，你说这狗啊这么小气哈，被蛇咬伤了，他还把血自己喝了，你懂啥呀？那叫唾液腺，唾液里边有解毒的酶，所以呢，伤口愈合快，狗还没有中毒死掉。说一样的道理啊，你看那神经性皮炎的，是不是啊？好多人找到我，啊，说得了顽固的病，抹了好多激素好不了，问我咋治？有的说要抹芦荟啊，有的说要抹核桃皮，啊。到我这儿我就给一个方子，我说这东西这药不花钱是吧？抹什么呢？抹唾液。有没有抹好的？太多了。哎，但是一定是你自己的，而且一定是呢空腹的，或者饮食清淡漱完口之后的唾液。你有口气的时候，你的唾液是不能用的啊，口气有胃火呀，唾液里边都有湿啊，是不是啊？哎，所以狗的忠诚是值得人尊重的。 一样的道理。所以生物它有它的共性啊，它有它的共性啊。何况呢，人用自己身上的东西也不是这一次了，是不是啊？我们用头发来止血叫血瘀炭，是不是啊？包括中医当中的是吧，铜变呢，人中黄啊，这都是人身体上的东西来治病嘛，啊，所以这就叫中医的取材自然，啊，咱们别跑偏啊，回来接着说，泪液，8美元一滴的人工眼泪，那是8美元一滴的，而你自己的呢，不用花钱的，是不是啊？但是呢，有的地方闹干旱，所以有的朋友说我洗眼睛啊，我洗的眼睛扎不拉沙的疼，我眼睛洗红了，我没洗出眼泪来。我说你找谁呀？眼睛只是个泉，是泉眼，而泉水的根源在哪？在肝，叫泪为肝之液，所以要养肝，明白这个理儿了吗？溶菌酶可以把细菌溶解掉，还不用杀菌就把它杀掉了，你看。所以呀，有的人说中国人真傻啊，人老外呢都打打杀杀的，中国人还老自己礼仪之邦，是不是？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人的魅力和文化，以德服人，是不是？我能打过你，我不打你，是不是？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我的强大不是为了消灭别人，只是为了强壮自己。哎，你别惹我，哎，你惹我，惹我就削你，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是不是？哎，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人的溶菌酶就是这样的，它不伤人的身体，但是当有对人体伤害的细菌和病毒的时候，什么药也没有人自己的酶溶菌酶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五老者，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呢，伤骨。那么这里的筋骨皮肉血脉皆由人的五脏所主，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人有三宝，精气神。我老早呢就给大家讲了何为精气神。精是物质基础，是人身体的有形之物，皆谓之精。气呢是人的生命活力，是人的生命功能，人活着有气儿，有经络气血的循行，人死掉了没气儿，所以在死人身上找不着经络。所以老外呀，几百年了在死人身上找经络，他找不着啊。后来呢，哎，还是中国人，哎，发明了什么呢？哎，电位检测法，给这个死人身上通上电，模拟经络的活性，哦，证明了在经络上两点之间电阻最小，是不是？说明人死后经络没了，但是经络的痕迹还在。就是气。那么神呢？神这个东西很奥妙，啊，神是在人体精和气都特别充足的条件下 他的一个外向表现，是吧？所以活着的人精是必须足的，气儿呢是必须有的，而神不见乎人人都有。那么五劳七伤当中，这个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伤肉。这里的血、气、筋、骨、肉，又归人的五脏相主管。人五脏当中谁主血？啊，心主血脉。所以中国人讲眼不见心不烦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睡子午觉？子午觉给谁睡的？给眼睛睡的。目为心神呢，眼睛一闭，心神安宁。如果心烦的，双手劳宫相对，掌根合于痰中，就更容易定住人的心神。所以心神易乱的人，他要做这个养生法。啊，双手劳宫相对，叫双手合十，掌根置于痰中，二目微闭，五十养人的心神紊乱。气，气归谁所主？人活着就得喘气儿嘛，哦，肺。肺主气，主人一身之皮毛。啊，筋呢？关节炎的朋友都应该记住，一切关节之病皆属筋病。哎，筋是有弹性的，骨头叫打折了骨头连着筋，骨头是不拐弯的，拐弯的是筋，所以关节是由骨头和筋构成的，而关节炎多半是病在筋上，很少病在骨头上，包括骨质增生早期也是筋的病变，钙化后是骨头的病变，这大家把它弄清楚。肾主骨不用多说，脾主肉，下面说人的五志，是吧？老百姓经常这么讲啊，魂魄，是不是啊？说作为中国人要有中国魂，要有中国魄，是吧？还有呢，你像那个人呢，得了动脉硬化之后，或者那个年轻人呢失恋了，啊，老年人呢老伴提早离去了，那人呢就跟魂儿都没了一样，是吧？什么叫魂儿啊？哎，大家知道人的五志，心藏的是神，肺呢藏的是魄，啊魄，肝藏的是人的魂，肝魂啊。肾藏的是人的志，啊，志气的志，意志力的志。脾呢，藏的是人的意，是不是啊？这精气神咱们大家可都说清了，是不是啊？前段时间讲五液的时候，哎，那是精比较狭义的概念了，是不是啊？啊，五脏之精，啊，各有不同。那么了解了五脏、五经、五气、五神，好了，你再去看人生百病跟五脏，你就很容易对号入座，你就不会再把你的病拿出来报菜名了。五劳七伤当中，我们已经把五劳者的久视伤血，是吧？和久卧伤气已经给大家讲了。久视伤血，谁主血脉啊？哦，心主血脉。所以呢，肝又藏着血，所以老是耗费视力的人，老是点灯熬油的人，老是闭不上眼睛的人，伤的是心和肝，伤人的神呐，是不是啊？哎，所以中老年人的眼病患者，一个是肝血不足， 一个是心神不足，所以大部分眼病的朋友心脏不好，眼底出血和心肌梗塞脑出血是等危类疾病，这里再把它解释开来就很容易了。久卧伤气，伤的是肺气，那么肺不光管喘气儿，还管一身的皮毛，还管人的魄力，是不是啊？我常给大家伙讲啊，人生的好多能力是学不来的，是不是啊？是天生的。你包括现在那个不少家长是吧，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学画画，弹钢琴，吹萨克斯，学舞蹈，学演讲，学书法。我跟你讲，你那孩子最后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人的能力不是学来的，多半都是天生的。他不想学，他没有那个天分，你却逼着他学，就把孩子给伤了，是不是啊？把孩子给累坏了，把他本来有的本能也给损坏了。所以神童最后到了成年一事无成，这都是父母拔苗助长的结果。那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不要学了呢？不是的啊，投其所好，都学一学啊，爱学什么咱学什么，别的哎把它取消掉 pass 掉，是不是啊？哎，那么人的能力从哪儿来呢？啊，中国人老早就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歌里边怎么唱？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是不是啊？那么天注定的是什么呢？注定的是人天生的能力。而人这天生的能力从哪儿来呢？从人的五脏健康的功能而来，是不是啊？所以魄力从哪儿来？从肺，是不是啊？所以啊，不管是大领导小领导，早晨睡觉睡到太阳晒屁股还起不来床的人，当不了一把手，是不是啊？顶多当个副手。为什么呀？啊，贪黑不起早的人，他的肺的魄力就不足，肺的魄力不足，这人做什么事儿，决断力就不够，相对而言，胆还不好，还容易乱发脾气。所以大家你注意啊，在一个单位也好，在一个工厂也好，是吧？包括在一个社会小团体里边也好，大领导一般不发火，啊，经常发脾气发火的是二把手。为什么呀？哎，因为大领导是有魄力的，有魄力他就有胆识，胆经特别足，特别能拍板，有决断力，而且这样的人不便秘，是不是啊？用北方话来讲，这人不磨叽，做什么事嘎不溜丢脆，是不是啊？上厕所一二三大便畅通，对不对？那反过来呢，老是睡懒觉的人，这样的人皮肤不好，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呢便秘，肺的魄力不足，做什么事拿不动主意，啊，经常挠头，是不是啊？我在失眠的专题养生篇当中特别讲过，失眠的人觉是补不回来的，越补欠的越多，弄巧成拙。所以失眠的真正的调治方法就是从起早开始。说不行啊，我没睡好，我起早困呢，困你活该啊。你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你再睡伤身体，那咋办？该睡的时候自然没有睡， 那么不该睡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犯第二次错误。所以养成早起床的习惯，15天而成习惯，你到晚上到点他就困了，这就叫生物钟，是不是啊？中国人的俗语又说，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对不对？你想套狼嘛，那就得舍孩子，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啊？所以啊，养生保健防病治病不是说说就完的，哎，一定有着它严格的方法、文化和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是不是啊？包括中国老一辈人讲说，棒下出孝子，是不是啊？现在反过来了，儿子成爹了，是不是啊？那长大了，那肯定儿子是要打爹的，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五劳当中，九行伤筋，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咱们下面来给各位详解分析。说这个之前呢，要说一说中庸之道，要说一说孝道，是不是啊？中国人说不对啊，说叫孝顺，没有孝顺，是不是啊？记得啊，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有名的故事，是吧？孔老夫子的一个学生，啊，这人很孝，是吧？但是呢，这人的父亲呢，脾气很暴躁。有一次呢，他犯了错误，被父亲呢打了个半死。结果呢，他跑到师傅这儿来啊，找孔子，孔子闭门不见，啊，告诉他的其他徒弟，我不见他，我没有这样的徒弟。说怎么了？说你父亲打你，给你打个半死，你不叫孝，你那叫不孝。怎么说呀？父亲把儿子打死了，那是不义呀，是不是啊？他要后悔终生的。哦，这小伙子明白了，啊，父亲打不能让他打，得跑啊，是吧？你长着腿干什么的啊？哎，结果有一次他又犯错误了，老父亲又打他，刚要打他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师傅这儿要见孔子，啊，孔子又是不见，是吧？托徒弟带话，说你父亲打你，你就跑，你跑什么呀？打不到你父亲是要生气的，把他气坏了怎么办？你还是不孝，这个徒弟就很挠头了啊！啊，跑也不对，啊，不跑也不对，是不是啊？不跑啊，打个半死是不孝，陷父亲于不义。跑了没让父亲打着，给父亲气坏了，还是不孝，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了，啊，你看你父亲拿什么打你啊？拿棍子打你，赶紧跑，打死了。哦，拿巴掌打，拿尺子打，让他打个够好了，打也打不坏，他还能出口气。所以有人说呀，中国人的文化是两面派，啊，怎么说都对，怎么说都不对，哎，实际上了，来告诉大家。这个叫中庸，而什么是中庸呢？啊，有的人说，啊，把这个，啊，再加上这个，前加上后，完了除以一个二一分，啊，那就是中庸了。大错特错，是不是啊？啊，洗澡，是吧？水呢，开了那是100度，是要把人烫死的。0度呢是要把人冻成冰棍的，那好了50度吧，对吗？不对，是吧？那多少度对啊？啊，42、43度是对的。说那也不是中间呢，中庸之道不是中间，是不是啊？就像美学专家说，人长的身体什么叫匀称呢？哦，肚脐眼黄格分割点，啊，黄金分割点，不是正中间。是不上不下那么个地方， 是不是啊？三分之一，那么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什么呢？叫合理啊，合理，是不是啊？所以同样的道理，五劳不是告诉大家不劳，人不劳干什么？人活着什么意思了？是吧？我们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不要执迷不悟，尽人事，听天命，量力而为之，这就是中国的中庸之道，叫合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要不要看书？要看。我们不看书长眼睛干什么呢？要学习哦，但是不要多了，不要累了。我们要不要睡觉？要睡觉啊，养精神嘛。哦，但不要睡得太晚了啊，不要起得太晚了，是不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好了，睡也睡好了，眼睛也看累了，好了，出门走一走吧。哎，行走可以舒筋利骨，所以喜欢运动的人大部分不得抑郁症，是不是啊？为什么呢？他特别活泛，他阳气就足。抑郁之症是阳虚的病，压抑压抑压抑压制后抑郁了，是吧？而阳气特别足，发散发散，过度的发散，甲亢了，对不对？哎，说这大家要明确。那么行，人每天走路走多少呢？3公里。一辈子有多少啊？100年，108000里。走哪儿去了啊？走西天去了。听得这么耳熟啊，老听众朋友都能记得啊。此东土大唐去西天求取真经的路多远呢？啊，108000里。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旅程啊。你走得多啊，你提前走完了，你提前上西天，是吧？啊，你走得少，没走到头呢，你的身体已经什么呢，出现了血脉的淤堵啊，照样提前上西天了，被妖精给吃掉了，对不对？哎，所以如何才能寿终正寝，是吧？中国人实质上不求富贵，是不是啊？他不求多大的官，所有的中国人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叫什么呢？叫求得好死，也就是五福当中讲到的善终者也，是不是啊？就死的时候能闭上眼睛，是吧？所以中国人骂人的文化当中最恶毒的这句话，一张嘴不得好死，是吧？什么叫不得好死？就是死不瞑目，活得好好的，长个瘤子，把人瘦得骨瘦如柴，死不甘心呢，是不是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人呢，舒坦，人生的这个幸福感，是吧？家里那春联横批上写的叫五福临门。什么叫五福临门呢？一则说的是人的康健的身体，二则呢说的是生活的富裕，是吧？三则呢说的是人能够长寿啊，有好的身体，又有富贵的生活，多活几年又何妨啊，啊。那么第四呢，要好德啊，好德。人生啊，三立，无外乎立功、立言、立德。立功当英雄，是不是啊？死得重于泰山啊，不死的文化。但立功是要找机会的，不是人人都能立功的，是吧？立言啊，古时啊，立言是很甚微的，是吧？现在人胡乱立言，胡说八道，乱写书，乱害人， 是不是？说言不能乱立，有资本的、有资历的人你可以立言，没有那学问的你胡乱立言，只能博得骂名。那最后就一条了，立德，是不是？所以中国人讲大善人啊，慈善家，实际上干什么？就是立德。啊，做好事、做善事，哎，与人的德行是有好处的。人积德，心胸豁达，是可以养人长寿的。所以我给大家讲了，天寿180，地寿120，是不是啊？而这120岁还是蛮容易达到的，只要人不生病，啊，人健康、快乐、生活和美。很容易达到120岁，是吧？特别是现在生活水平这么好，医疗条件又很好，但是180不容易达到。想达到180的人，你得有德行，是吧？你得有德行，是吧？这就是人生。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哎，养的就是功，养的就是言，养的就是德，养的是人的内在。而不是说到底你吃了多少保健品呢，是不是你泡了多少温泉呢，啊，都不是，是不是啊？所以人心胸是很重要的。那么行走的多了容易伤人的筋，所以过度的锻炼，运动员型的心脏是不长寿的，因为它的肝血大亏，筋受损，元气耗伤，而且这样的话容易伤人的魂啊，伤人的魂。什么叫魂呢？说小孩啊受惊吓了，把魂吓没了，哎，说老一辈人给叫一叫，说大人呢也容易魂没了，老做噩梦，是吧？白天昏昏沉沉的，实际上都是人肝血不足啊。所以小孩睡觉的时候手是握着的，是吧？手是握着的，肝主筋，这筋能握得住，说明肝魂特别足。回过头来，你家那孩子睡觉呢，四仰八叉的，手是伸着的，是吧？这样的孩子肝血就亏，就容易受惊吓。所以这样的孩子要适当的走一走，运动运动，劳一劳筋，但是不能走多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是，这是魂，肝藏魂。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五劳呢我们给大家讲过了，今天说一说七伤。人的病啊从哪儿来？我们曾经给大家总结过一句，叫自作自受。人的病呢都是自己个儿造出来的，但是你光知道了这一条，想把病治好还不大容易。那么具体下来，人的病因分为三方面。一叫外因，也就是外感之因啊，外界的风啊、寒啊、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过盛，就会呢扰乱身体的阴阳平衡，而让人生病，这叫外感之病，那是好治的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叫内因，叫内伤之病啊，这个不好治啊。那句话怎么说？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到关键时刻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志了，何况呢人生在世，哪有说事事顺心如意的呢？所以内伤之病 也叫情志病，是吧？几乎占到了人得病的一半往上。但是呢，现在的医生又有几个知道情志病的情志对症法呢？所以医生不学心理学啊，只适合给动物看病，给人看病资格是不够的。那么情志病就是我们要讲的七情所伤：喜伤心，怒伤肝，忧和悲伤人的肺，惊和恐伤人的肾，思过多的思虑瞎琢磨伤人的脾。因为不同的情志会让体内的气血出现不同的运行方式，故而造病，是吧？那么第三个病因就是外感加上内伤，这就更复杂了，叫不内不外的病啊。主要这三方向的原因，是吧？所以外感的病和不内不外，这我不讲，我今儿就讲情志所伤造白病。平时啊，我们常给大家伙说，人体的治病就是人得病的一个逆过程，是吧？那么在情志病的调节过程当中，这句话就不灵了，是不是啊？你说我生气气出来的病，我是不是要找人把这病再气回来呀？气不回来，是不是？那么气出来的病应该如何化解？哎，这是情志所伤七情造病的调理的文化。平时呢，人做事啊，特别是好多呀文化水平不是非常高的人啊，经常讲运气啊。老早呢在那个公园啊，现在在一些地方也有啊，弄个大铜盆啊，装水啊，还说老哥你来搓搓这铜盆呢，看你今年运气好不好，是吧？不知道你的运气好不好，反正你得给他钱。说呀，铜盆搓的过程当中水高，溅起水花了，那运气就好，溅不起来那运气就不好。实际上这是封建迷信，是吧？以前我给大家伙也讲过了，那叫同频共振啊，水波的共振效应，水自然就翻花啊，和人平时的运气没点关系。那今天既然讲到情志病，那咱们就说说人的运气。什么叫气呢？气为血之帅，人的气是血的元帅，是推动着气血在血脉当中、经络当中运行的这么个动力，是不是？所以气往哪儿推，血就往哪儿走。气推得快，血脉呢运行的就快；气推得慢，血运行的就慢。气往上走，血就往上冲；气往下达，血就往下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叫气为血之帅。那么人的运气是怎么运的呢？是吧？我们到公园看那个表演啊，天桥，北京天桥啊，那也有，是吧？老早以前，是吧？拿个砖头，你照人脑袋一拍，砰，怎么的？脑袋开瓢了。你看人那个练武把式的会硬气功的人啊，人哼哈哼，哎，捂着那么两下子，拿砖头砰一拍，砖碎了，脑袋没事，是吧？不可效仿啊，不可效仿。说为什么有的脑袋就跟豆腐一样一拍就碎了， 而有的脑袋像铁头一样，却可把砖头拍碎。这就是运气的作用，这是硬气功练五百超的运气啊。那回过头来呢，人生活的运气好还是运气坏，实际上靠谁呀？靠你的五脏如何来运行气血在体内循行。这个气你运得好，你就五脏和谐，五脏各施其能，你这人就工作出色，人有精力，还不得罪人，心情还好。这个气呢，要是运乱了啊，你就会经常啊五心烦躁，一会儿哭啊，一会儿笑，一会儿骂人啊，一会儿呢又胡闹，是吧？这叫癫狂之病，气血紊乱。所以人的运气是可以靠人来自然把握的，就是运行气血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间有规律的合理运行，这就叫运气，也叫中医导引之术。那么我们平时没运气呀，是不是啊？我们平时没去运它，这个不用你去运。元气十足的时候，五脏六腑全自动，气血调达，百病不生，这样的人不但健康而且幸福，而且呢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和交流能力，都是你脏腑体现的。但是人呢生活在社会当中，不是万事顺意的，是不是啊？所以遇到不同的事儿，人的情志的不同变化，就会让气血出现不同的变化。下面我就来举例说明。先举什么例子呢？就先说最需要帮助的人，是吧？肺结核的人需要帮助吗？对不对？皮肤病的人需要帮助吗？便秘的、大便干燥的人需要帮助吗？都需要，是吧？那么下面我们就把七情所伤对人气血的影响和燥病的关系给大家举例子、讲道理、摆事实，把它说明。首先我要给大家说，叫喜则气缓，写到本上啊，写到本上。缓是什么意思啊？缓慢啊。我们常说呀，食不言寝不语，是吧？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吃饭的时候人乱说话，人呢就容易呛着，吃饭的时候呢要是吵架了，就容易得胆囊炎，人就会呢出现呢情志的变化，就会思伤脾啊，思伤脾。那么喜则气缓，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是吧？包括呢高粘滞血症、脂肪肝的病人，这样的人就要避免大喜大悲，是吧？早年呢在兰州，是吧，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家庭啊不是很富裕，但是呢这老两口特有正事儿。 怎么着呢？人家那个儿女啊都考到北京上大学去了，是不是啊？哎，另外呢这儿女啊还特孝顺啊，特孝顺啊，父母呢辛辛苦苦把两个人供得上大学了，是吧？俩人呢老是想让父母啊高兴，是吧？但是呢用的方法就不当，险些要了什么呢？嘿，老父亲的命， 是吧？这是一对儿子，是吧？兄弟俩都考北京读大学去了。那北京离兰州多远呢？所以呢，过春节的时候，因为家庭不是很富裕啊，是吧？这兄弟俩呢，就给父母写信啊，打电话说今年过年我们不回家了，是吧？放寒假呢，我们俩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啊，勤工俭学，减轻一下老两口的负担，是吧？哎，老两口啊，很高兴，是吧？看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是吧？但是呢，心里又有些失落，因为中国人嘛，过年是讲团圆的，是不是啊？哎，儿子懂事了，老两口很欣慰，这过节不回来呢，不免心里还有点失落，说那怎么办呢？哎，那就咱老两口过年吧，啊，简单的办了年货，贴了对联，哎，就在这大年三十的早晨，是吧？哎呦，这一双啊儿子，这兄弟俩啊，就像天上掉下来一样，出现在了家的大门口。哎呦，你说把这老头和老太太给乐的呀，高兴的不得了，惊喜呀，啊，这俩儿子也说了，说父母操劳大半生了，就想给他们个快乐，啊，打工了不假，是不想回来过年，哎，但是呢，啊，临近年底了，哎，单位同事是吧，帮着呢，闹了两张火车票，还真就赶回来了。喜归喜呀，岂不知啊，多年的操劳，老父亲心脏不咋好。啊，说那晚上吃年夜饭，咱们捏两盅吧。是吧？这俩儿子就陪着老爹喝两盅，是吧？三钱的小酒盅，才喝了两三盅。哎呦，这老爷子脸就红了，心就闷了。啊，吃完饭还好好的呢，吃完饭不大会儿，这人就不舒服了，很难受，马上打120。结果这个年也没过好，是吧？到医院，人大夫说来得早，啊，打了溶栓药，来晚了就是心肌梗死，是吧？所以他们家这老太太就给我来电话，她不理解这个事儿，说老伴儿平时也能喝两盅呢，怎么跟儿子喝酒，咋还喝成心梗了呢？差一点，啊，亏着溶栓了。